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今天你读书了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在2022年我们节目的一个整体安排，同时呢，我们的新主持人也会亮相今天的节目。首先，请我们今天的这位新主持人大咖跟听众朋友，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吧，我还是好好说话吧。收音机前各位北京故事广播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读书俱乐部的一枚新兵，我叫立新啊。我现在呢供职于北京新闻广播的这个读报节目啊，读报节目和读书节目乃一字之差， 都是读， 但是呢差得太远了，所以说呢我到这里来呢主要是抱着一颗学习之心，像红酒，像读书俱乐部的其他几位主持人大咖，还有各位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惊喜，新的好书，或者说我们的共同的读书的感受，谢谢您多多包涵。如果说哪次读书要是显着我有点无知啊，或者是念了错字啊，有什么常识性的错误，您不吝赐教啊，不用考虑我的面子，您就直接指出来就可以啊，好不好？ 好，没问题。我们听听 FM 上的网友，我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们，他们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意见跟建议。刚才立新呢其实非常的谦虚，他说自己是一个新兵，但是呢您是老广播了，其实是我的前辈。 对呀，你别客气。 确实是前辈啊。 应该这么说，我其实是故事广播的这个旧相识。 说的太对了。 11年前啊，我在故事广播工作，那个时候红酒也在吧？ 我在呀。 但是后来呢，我就离开了，而红酒还在啊。 你是舍我而去，你是舍我而去啊！有一天突然说：“哎呀，这个最近身体不太好，熬不了夜了呀。” 哪里有这事儿？好吗？ 是吧？我这挽留也挽留不住啊！但是好在，在2022年，我们的立新老师又回到了读书俱乐部。在每周三的时候啊，下午的5点到7点呢，会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各位听听 FM 上的网友啊，如果喜欢立新啊，在那个时间段呢也可以给他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啊。当然了，我们读书俱乐部在2022年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都会有2个小时的陪伴，给大家送出新书好书，每天呢跟大家聊话题，同时还有我们的书单来了，有声书的导听，节目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精彩，而且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礼品，比方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准备了8份奖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我们这8份奖品呢分别是福袋啊，我们的福袋呢有咱们听听 FM 定制的帆布包、钥匙扣、指甲剪、七件套，还有3头的充电线、定制口罩，同时呢还有听听 FM 7天的 VIP 体验卡。那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吧，在整个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回答问题跟我们聊天，还可以一起来说说这个主题，就是对你影响最大的那本书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啊，我们大家畅所欲言啊，跟我们两个跟听众朋友网友一起来互动聊天。第一个问题我先出出来吧，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您认真听讲就可以啊。昨天呢亮相了2位主持人啊，今天呢又亮相了一位新主持人啊，当然这个画引号的新主持人啊，就是把我都跑出去啊。那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就全都亮相完了。问题就是在2022年，我们主持人全家福的名字是什么啊？ 跟大家说了，一共有四位主持人，这四位主持人的名字都是什么嘞？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这个问题我们送出的奖品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福袋啊，这个上面有一个帆布包啊，帆布包上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 logo， 里面还有七件套，所以大家可以在里面畅所欲言啊。立新其实对于读书来讲呢，他是一个书虫子啊， 没有， 平常也非常喜欢读书。 没有， 其实那天我们在聊啊，立新老师其实对于历史方面的书籍啊，文化类的书籍啊，包括推理方面的书籍啊，都是非常的喜欢。我记着咱们当时在读书俱乐部的时候，十年前吧，你就讲了很多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对吧？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那在今年，也会带来相应的一些选题跟主题吧。 是，就是我读书呢比较偏，历史这块呢，其实是因为这个上学的时候呢，感兴趣，但是呢，这个非常的不专业，但是我觉得就是，正是因为不专业，所以才希望通过读书呢，寻找更多的知音。同道人或者比我更专业的我的老师，即使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即使您某一个地方哪怕一个史实您说的比我要更加的准确，我都认为您是我的老师啊，这个不是客气，因为这个读书俱乐部啊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地方啊，我对这个是这样 说的非常好，真的是这样。 啊、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聊天室的各位网友啊，其实也是藏龙卧虎，大家呢有很多想法，有很多读书的心得，都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哎呀，这有很多都已经答对了呀！这个你看这个杜尚。啊，杜尚昨天就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啊，还有绿野仙踪， 哎呦 啊。还有这个5805说打错一个字儿啊，5805其实是最早发来信息的哈，没事，您打错那个字儿的话，其实是我那名字哈，没关系，其实很多人其实都把我这个写成那个大写那个酒字啊，红酒、立新、流沙，还有米夏，没错啊。那我们这样，我们就恭喜5805的这位朋友啊，我们。小皮球，我们的场控来把5805选出来，在随后呢会跟您取得联系啊，把我们这个福袋送给您啊。一会儿呢我们还有问题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除了我们两个呢，我们也连线了一些嘉宾啊，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啊。一会儿呢大家把信息发过来之后，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其实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呢都会读很多书，但是哪本书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嘞？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位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那问题也出来了，这位女作家您听了她的声音之后知道她是谁吗？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答一下啊，是三个字啊，这位女作家的名字。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应该说每个作家都有影响他的一些知名作家或者是老作家。我记得前一段在采访这个余华的时候，他也提到说《百年孤独》啊，这个对他影响是最大的，甚至对他以后作品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我跟余华在这点上倒是很一样哈，那个这个马尔克斯的书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是一种革命性的影响。在这个我在美国读书的这个阶段读过了马尔克斯所有的作品，我甚至更喜欢他前期的作品，就是他写实的那些作品，后期他就变成了魔幻主义了，对吧？就是百年孤独这个是他的一种变法，对吧？但是他前面的那种东西就是完全用写实的手法来写的，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我自己的当然了，我的成长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作家或者几个作家影响我。这个小的时候是有一些作家，对吧？包括就像俄罗斯的一些作家，高尔基啊，托斯托耶夫斯基啊，对吧？然后等长大了以后呢，就又再大一点呢，就变成了《红楼梦》，是吧？然后 然后就是约翰克里斯托夫，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是吧，都是一些我爸爸有的一些书吧。影响最最大的应该讲中国的书就是《红楼梦》，嗯，因为《红楼梦》我的桌上随时都会有的，就是你把它随便翻一翻，就觉得嗯，找对了一个感觉了，嗯，就是让自己气很正，嗯，那个感觉，嗯，你写的是中国文字而不是外国文字，对吧？对吧？你不能模仿看再多的这个欧美的小说，但是你要在坐在你自己写字台前面的时候，我翻开的都是唐诗宋词《红楼梦》，然后让自己把气正过来，就是说你要写中国的，你要写好的汉语，写出像这样的汉语，这是我的这个。榜样是吧，嗯，就而不是西方作品。西方作品你看到他的小说技法，看到他的人文关怀，对吧，他们那样的作为文学来说，他们那样的境界哈，嗯，但是要真的要写的话，你还要从老祖宗那儿学汉语。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也欢迎您打开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主题呢，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类，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留言。刚才采访的这位女作家啊，应该是有很多代表作品，她的作品呢有很多部也已经拍成了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看到大家答对了哈。我再说一部他的，我很喜欢他的一部作品吧，叫《第九个寡妇》。大家可以搜一搜啊，究竟这位女作家是谁呢？因为曾经也是来过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介绍过他的新书跟好书啊。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绿野仙踪说了。说很喜欢丰子恺先生的书，也喜欢他的画，纯真童趣，解读人生百态。哎，他真的是活得智慧又快乐啊！丰子恺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啊一位文化名人了啊。之后呢，其实我们也会专门介绍关于他的书。包括您说的也对，说作家的书可能比声音更容易识别。呀，你还真有人答对了啊！杜尚就答出了今天我们的第二道问题啊，还有这位啊，5805是把信息发过来了啊，也希望大家呢，随后跟我们的场控进行联系啊，把那个邮政地址、把快递地址发过来。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也有点大哈，就是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本书。因为今天我们也是采访了很多作家，包括一些名人，当问到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思绪良久，往往呢会选出一堆书，或者三本啊，或者是五本啊，然后呢最后我说那你就选出一本书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包括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女作家啊，华人女作家，她也是说到了，说其实四大名著啊，都应该读一读，尤其是《红楼梦》，就是当我无从下笔的时候，当我真正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把床头柜那本《红楼梦》拿出来看一看。哎呀，这就是一个标准，这就是激发我灵感的一个源泉呀！恭喜杜尚吧，杜尚说没错，就是严歌苓啊，严歌苓是有很多的畅销书，同时呢，他的很多作品包括。像小鱼多鹤呀，还有这个很多编剧的作品，像梅兰芳啊，我们像大家在电影院里都看过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最难忘的书，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也可以通过我们聊天室里啊发送过来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李欣老师，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本啊？ 就是过年嘛，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读书的书目了。这个谈不上影响最大，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我那个小的时候看的书啊，就是除了那个历史类的啊，当然历史类的呢，我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其实很不专业啊。另外呢，就是你刚才说侦探小说，对，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心结，因为我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重视学习，啊，现在也重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要在学校里头，或者是在老师啊、家长啊、同学面前，你要是，因为大家觉得那个时候把读书和念书这两者其实是混合起来了。 对， 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你要读课外书呢，也要读的是和这个你所学的东西 有关系的。 哎，对对，所以大家觉得你毕竟时间有限，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你不要读一些跟这个你的功课没有直接关系的闲书。我记得那时候我印象特别深，也是这样一个深冬时节，我那个放了学没什么事儿。结果因为那个时候课业负担没有现在这么重了，对的，还有时间。我记得我们家大概离我们家大概不到两站地，有一家新华书店。前段时间呢，我故地重游，我还去了那家书店，那家书店还在原地，新华书店，很老的书店。我记得很清楚，就那个书店里面啊，就除了那家书店之外，我就是在北京跟他一模一样的，就是那个著名的西四的那家新华书店。那个书店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进去之后啊，冬天嘛，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啊，就暖气没有那么普及，尤其像他这种这个书店这种地方，其实没有暖气，挺冷的。所以呢，书店里面就是书店的这个店里面有一个大的炉子，烧着火，然后那个炉子上面还坐着那个，就是放了一壶那个开水，就水啊还没开呢，已经开始要开了，然后。那个放俩馒头，店员的那个午餐在那儿烤着，因为你要知道那么烤的馒头特别好吃。 嗯，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我去看书，然后那个店员还吼我说，那个你不是，你都这么晚了，天都黑了，因为冬天嘛，黑得早，你不回家做功课，你来干嘛呀？啊，你这大人知不知道啊？别瞎跑啊！就这样，我说我来看看书，就怯生生的说，你要看什么书啊？你要看课外书吗？不行啊，我跟那边有课本，你看课本还有什么辅导材料。我说你这个书能，我就指着那个，因为当时刚刚出版的人外国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那个，其实是再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哎，你看，要不是你对这个推理也比较有研究哈。 没不是。然后我就要这个，然后那个店员就特别特别不喜欢，就特别不高兴，说我给你一个，你翻坏了，你给翻烂了，回头你以后怎么卖啊这书啊？当然他其实也是为了，就是他不想让我看这书，知道吧？他说你这么点孩子你看懂吗？而且对你看这行不行啊，就说我。然后我就他很勉强的把书就拿给我，我在那非常小心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真的是用手一篇一篇的翻。我真的怕那个时候的书的那个纸质确实没有今天好，确实容易把那个书给弄扯了撕了，我还觉得那没办法了。然后就没钱啊，然后我就把书还给人家，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就把大概几个月的，那时候没什么零花钱，就想各种办法买冰棍的钱或者什么什么这个钱那个钱，反正就凑起来买了第一本这个书。买了书以后，我印象特别深，我哥哥当时就觉得，就是他觉得发现了我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像我爸爸妈妈举报我说他，你看。这他最近学习成绩下降不是没原因的，你看他都看什么书？他看福尔摩斯，这种书对他学习、对他写作文、对他语文有帮助吗？ 他们觉得闲书。 对，这是闲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真的是，当时我吓得我就真像冷水浇头一样，我站那儿我就觉得这下完蛋了，肯定要大祸临头，肯定会被那个爸爸妈妈不打一顿也得说。结果呢，我妈妈爸爸就停顿了好一会儿吧。然后说呢，你反正别耽误功课就可以，这是一句话就过去了。 爸妈还是比较开明的。 因为若干年之后我回过头来，那时候我妈妈已经老了嘛，我要重新跟她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妈妈说，其实我当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她上大学，她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课外书里头也有这本书。 哎，这是有一个传承哈。 没有。 所以他觉得这个书的话，其实读起来是挺好的，对吧？ 是是。 而且你读完之后，无论对你的思维啊，还是对你的语言能力啊，都是有帮助的。哎，但是现在其实，现在很多孩子的课业压力也是蛮大的。 我也跟他们聊过， 嗯， 基本上也就是学校推荐的一些书目了啊。你说真正去读一些大部头真的是太难了。感谢各位朋友的留言啊。来看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我说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吧，说三国演义啊，这人物是形象丰富个性鲜明，尤其是刘关张三结义啊，常胜将军赵云、枭雄曹操、军事天才诸葛亮、司马懿，对我影响深刻，真的是百读不厌啊！还常听袁国成的评书，真的感觉非常的过瘾啊！哎呀，我觉得这天马行空您说的非常好。这样哈，我这个额外我再送您一张畅听卡啊，这畅听卡算我的。哎呀，我们就希望这样跟我们互动的各位网友。《三国演义》今天中午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还说呢，他是一个搞影视的，他说未来我一定要做出一部属于我的三国啊，我真的是太喜欢了，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我发现我们很多这个作者也是这样。前两天我采访一个北大的学者，他说我从五岁开始就把我爸那本《西游记》捧在手里，我那些字儿还完全不认识呢，但是看着看着，哎，我发现有一天我就看懂了。这也就是名著带给我们的，这种奇思妙想，还有这种惊喜吧。还有这位这个8336说了啊，安娜·卡列尼娜，哎，您说的这个跟我们一会儿有一位嘉宾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啊，我是铃铛。这应该是你的粉丝儿啊，立新好，新年快乐！立新老师历史知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是大家都已经传开了。 没有，铃铛确实是老朋友， 是吧？ 嗯，对对对。 还问你说，林老师，你节目改几点了？这样啊，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是在傍晚的5点到7点啊，2个小时。那立新老师那个节目改到晚上了是吧？ 对对对，我在新闻广播的那个读报节目呢，改到每天晚上的21:10。 嗯 啊、对 对，您先听读书俱乐部，再听立新老师的那个节目 啊，什么都不耽误， 完全都不耽误哈。这样我们接下来呢也再听一位嘉宾的录音采访啊。这位嘉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就是他啊。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一本？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呢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啊，毕飞宇老师。我们曾经呢跟新世相也做过一个系列，也专门对他做了一个采访，让他讲讲他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读那本书是在1981年，我17岁，那一年女排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托福考试首次在中国举办，而我在前一年的高考中落榜，只得从县城回到了乡下复读。全世界都在剧烈变化，好像只有我一个人退回到了从前。就在那时，我读到了约翰·克里斯多夫。之前我父亲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便把所有的期望放在了我的身上。初中时我的学业不错，还考上了中专。要知道当时上中专可是一条好的出路，当年我们镇上也只有2个人考上了。我的母亲特别高兴，中专毕业了就有工资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步行了100多里路走到城里的招生办公室，请求办事人员把我的档案撤下来。在那时，这是一个很疯狂的举动。我父亲坚信我是一个可以放微信的人，可以考上大学。可是我很不争气，数学特别差，落榜了。我不得不去戴窑镇，那个典型的苏北小镇，百废待兴。因为贫困，镇上每天晚上天黑之后才开始供电。我坐在那个学校旁边，有一个工厂，厂里面有许多冲床。每天夜里那些冲床就开始工作了，那个声音震耳欲聋，直到天亮才能够停下来。我现在都很奇怪，我当年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怎么就能睡着的呢？大概还是因为能读那本书。每次只要能在那个小屋里面读一会儿，我就觉得浑身都是劲，天塌下来我都可以把它顶住，这个世界上什么也阻挡不了我。那本书就是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今天你读书了吗？各位听听的网友，大家下午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大家可以锁定 FM 95.4 M 603啊，北京故事广播，在每天傍晚的5点到7点钟，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是红酒和立新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跟大家一起来说书。今天我们互动的主题呢，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啊。我发现大家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踊跃。你像这位叫做8398说了，说《三国演义》。对，刚才说到《三国演义》，小时候看小说书，长大了买一套这部的名著再重新看一遍啊。包括刚才还有人说看电视剧，还有在我们的这个音频软件上听听书都是可以的。刚才天马行空您得到的奖品就是畅听卡啊。还有一位是小奥同学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非常喜欢余华的作品兄弟啊。其实我还想跟立新老师说，就是关于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书呢。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看一本书啊，在这个图书馆里啊哭过，忍不住落泪。因为那时候就是上完课之后基本上就泡在图书馆里去看看书啊，写写作业啊什么的。尤其大一的时候啊，那时候基本上还不去校外什么干活之类的。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余华的这个活着，一下午的时间我就看完了。有好几次我就忍不住感觉要流泪了，但是我觉得在自习室里又不太好意思，是吧？一大老爷们在那块儿，你说你哭个什么劲儿啊。然后我就出去放放风，然后回来之后再接着读。所以就是他的语言非常的朴实，而且就是一个老人周边的这些亲人在不断的离去，不断的离去，最后呢他跟着一头牛在说话。哎呀，这种人生的唏嘘感啊，让我内心其实也是深深的震撼。而且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也有活着的有声书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听，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奇妙啊。今天其实我们还采访了很多嘉宾，他们其实也都有关于书方面的话题。接下来的这一位叫做张强，那李新老师介绍一下吧。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啊。因为这事儿呢也怨这个红酒啊，本来我们这个新年新气象，这个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结果红酒呢给大家讲了一段这个看着看着要这个流泪的这么一段往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因为这也是一种就是读书啊，读着读着有那种情感啊，就是自己的那些东西被唤醒了以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事情。所以呢接下来呢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些有点就是可能有点要催泪或者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两段在这个上海发生的事情。这个 就是是你跟我说的书店的事吗？ 正在上映的这个徐峥他们的电影你看了吗？ 我看了《爱情神话》 啊，据说这个很受欢迎。 是 啊，我 评分很高。 上海的朋友说这个反映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代的这个老菜皮的故事。我没明白啊，对不起啊，如果会上海话的朋友说这个话 老科了 啊，也不是老科了，老菜皮 老菜皮 老菜皮。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要如果我说的不太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大家可以批评。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其实是中年人，上海中年人的事情。这让我想到呢，就是说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位上海的朋友也是读书的爱书的，也有是写书的，还有这个卖书的。刚才那个红酒说到的这位张强呢，他是上海复旦旧书店的店主。为什么说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呢？就是这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呢，这个 也不止在上海，整个包括这个咱们说这些什么形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压力吧。 嗯 啊，对，你要说一点都没有，这个也不太现实。那么这过程当中呢，就这个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呢是这是上海的朋友，就是大概是年前转给我的，说你知道吗？那个在福州路上的那个上海书城啊，当然人家不是关店啊，人家是说呢我装修完了以后呢，再过几年呢还要原地重张开业。上海书城就相当于咱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或者说过去北京人特别印象很深的那个王府井新华书店， 嗯， 就它算是当就是上海本地的这个公立书店的这个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有历史了。 所以那天呢，就是大家很多的上海读者就到那个书店去，告别这个书店。其实那个场面有点伤感，有点伤感。对对，我对那个书店也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有一年我在上海，我差点就用一本书的钱买了两本书。啊，这个怪我，因为其实我是知道的，因为他这个书是上下册，很厚的两本书，但是我拿到那地方去结账的时候呢， 只扫了一本。 对，因为那个店员不知道，你知道吧？他不知道，他就拿过来，他说啊，这本书啊，这两本书50块钱。他想了一下，两本书不能50块钱吧？但是呢，他已经画到这了啊，他那个时候还是给你开票呢，给你开完票拿去。然后我后来真是最关键的时刻，我的这个良知啊， 良心发现了。 我说可能是一本的价钱哦，他说对对对，你看还有一本啊，这个价钱啊，对对对，这样，所以那个书店呢就暂时就关闭了。还有一家书店呢，就刚才我说到，你说那个张强是复旦旧书店的老板。 嗯， 复旦旧书店在哪里呢？这个顾名思义，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其实是他的校区里面。复旦大学没有围墙，没有明确的围墙，可能校区有。但是呢，再拓展一点的话呢，包括教工宿舍呀，什么这些地方都没有围墙，那个地方叫做正宿路，有这么一家。我是今年去年夏天我去了那家书店，我去那家书店，我真的是慕名而去，因为他那个书店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就是以后有机会我会在那个咱们的那个聊天市里面分享一下那个书店的照片。 嗯， 那个书店照片就是你必须要站在二楼才能拍到书店的全景，而且书店的全景给你感觉就是好像是一道数学老师的那个数学题一样，就是满眼看到的全都是书，你身前身后上上下下全都是书，你要是想在那里面淘书的话，我估计一天都不够。他们就是这个书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要说那种高端一点的那种什么这个有一定的版本的或者价格比较贵的书呢，这里有。复旦大学嘛，有些学生呢他上完学之后他这课本不用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就得卖了， 捐了，卖了， 卖了，我或者甚至干脆就捐了，我就放在这儿了。然后呢也有这种书，就课本也有，什么书都有。但是呢前提是你一定要花时间这个就蹲在那儿，甚至我见到有那个老先生拿着个老花镜趴在那个地上去找书。对对对，也你这个也没有什么指向，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的书店的那种分类，什么社科呀，什么卫生啊，教育啊，外语啊，小说啊，这它没有这个分类的，就靠你在那里面就那么叫逡巡。对，你走着走着，哎，这本书可以，你就拽出来看一看，觉得不太需要就放回去，这样。结果这个书店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宣布暂时关张了。具体原因呢，因为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很遗憾，我说还想着呢以后有机会到上海去，既然做读书节目嘛，对吧， 看一看 这个红酒给我的任务，那我可以到那儿去做一个实地的采访。 对， 对， 对， 大家都爱书人。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很遗憾得到这个消息。后来我就联系了那个店主，其实那个店主呢我见过，我买书的时候他给算账啊，他还说你这个书分量也挺重的，你哪里的？我说北京来的啊。他说那你要不然的话我给你快递吧，快递你要那什么的话，你要再挑几本的话呢就那个快递就免费了。我说我就这几本吧。他说那好吧，他说那你我给你叫快递，你出钱就好了。对，后来我就联系到这个张强，然后呢就采访他，让我们来要不听一听 这个张强的这个 听听他的声音、 啊、 好吧， 听听他的介绍， 听听他的介绍、 啊、 好， 对对对，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好的， 我们知道这个年前上海的读者碰到了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应该是已经开办很多年了吧，这个其实在网上也是很有名的，被称之为一个网红地标的这么一个上海复旦旧书店。我正好是今年夏天去过你们书店一趟，对对对，还走错了，一开始还走错门了，然后就在一个对书店，就是在二楼上，其实要不是太注意的话，以为是个居民区或者是什么教师的那种复旦教师的员工的宿舍楼一样，但里面别有洞天。对对对，然后那个整个那格局反正也非常好玩。这个好像是关掉了是吧？ 对，目前呢是12月12号，等于说是关闭，已经处于关闭状态。就里边呢现在还有点书，大概还有2万多册。 旧书这个确实还是大家挺需要的，而且 对的、 对对，我看到那个你那个个人的那个微信上面那个发的那些图片啊、视频什么的， 嗯， 就知道这个书店可能即将关闭以后呢，好多的读者都来这里、 嗯、 然后大家在这儿把书都买走了。就是其实这块儿我觉得不管从经营角度还是从一种这个文化的这个延续这块来说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不知道张老师，你们两口子、 嗯、 因为你们这个书店经营是你们两口子吗、嗯、不知道你们两口子将来是有什么打算没有？ 说实话哦，就是在关闭那几天，就是这个信息出来那几天吧，就是全国各地的读者啊什么的有电话，有的直接跑过来的都有，就那种场景说实话可能别人呢是体会不到我的那种感受的。 嗯， 真的是蛮感动的。本来呢就是我一直说我们是职业啊跟这个爱好等于说相结合，是我们呢非常这个乐意做的一个事情。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读者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给我们就是更多的一个激励吧，也就是说更加坚定的一个就是我必须要开下去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呢我一直在找，而且通过各种关系各种途径，也有不少的朋友呢主动跟我联络，然后要想帮助我什么的。当然有很多呢就是朋友呢帮助的他们地方呢就是不太适合，就是但真的非常感激的，他们就是不管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的。然后呢我呢等于说主动的也跟那个复旦啊还有那个包括我们的街道或者是那个周边的一些这个商业的这些领导啊什么的都跟他们有联络，然后呢很多人呢也都在帮我想办法。所以现在目前呢确实也没办法肯定说在哪里，当然我呢就是目标呢还是在这周边，就是应该不超过周边这个方圆这个1公里之内吧应该。 就是您的那个想法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把这个书店作为实体继续办下去是吧？ 因为我实体店对于经济效益上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收益的。 是 我的那个收益呢主要来自于网店，我网上有2家书店，就是那个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跟他们也做过比喻，比如说你在12年的前后，我们连续亏本的有2、3年，就亏本的亏的还蛮多的。但是我都是把那个网店赚的钱来贴补这边，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当然也有些就是我自己也有些困惑，为什么就是这个实体店为什么大家老是做不好嘛。但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一个好像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实体店也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亏的，就只要自己用心然后我坚持，这个我觉得盈利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说的也非常的实在哈。 是 尽管略带有点伤感哈，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些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的这些特色书店的这些老板创始人主理人们，他们也在想办法度过困境， 想方设法。 是 而且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呢，我也没问那个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书店关门。因为他提到了那个就是街道的那个就是跟他讲这个事儿，然后他看来跟街道的那些人还是比较熟悉的，他跟他们开玩笑， 他说：“哎呀，你们这是逼着我今后去挣钱了。”对，因为这个卖书做书，可能确实盈利这方面不是太，就预期的这个预期值不会太高。 嗯， 对对对。这样，然后他就说呢，他希望还是能够在复旦大学周边把这个，书店的这个地址找到，然后重新来开业。因为他刚才好像也说到了，他说其实他在网上有网店，就像孔夫子这样的， 嗯， 这样的店其实是不亏本的，因为他在网上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店面呐、啊，这块、 没有租金嘛。 对对对，我在想呢，他暂时关店可能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这个地方，哎呀，小二楼，然后这么窄的这个空间里面放这么多书，这个防火安全这方面没有问题吗？当然我就没有问他，因为这个就是他可能我觉得也不太好说吧。 嗯， 总之就是希望各方都满意，就是读者满意，店主满意，然后呢城市嘛，你管理啊这方面也能满意，希望求得这么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 嗯，因为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在过几年呢，就会采访一些特色书店，然后请他们的主理人来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有的呢是好消息，有的呢稍微的有点悲伤，有的呢稍微有点焦虑。总之，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读书俱乐部的一个职责所在。其实你不光是说要推荐书，我们还要关注书店，我们还要关注读书人，因为这些人真的是书虫子，他们太热爱读书了。很多做书店的老板其实并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一个情怀啊。 是， 既然刚才立信老师提到了这个上海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也采访到了一位上海人，这是一位明星，他也主演了刚才立新说的那部《爱情神话》。 嗯， 我们来听听他印象比较深刻的那本书，对他影响比较大的那本书究竟是什么呢？啊，而且我们这道题目也出来了哈，就是这个人，您听他的声音，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演员了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那是1990年的冬天，上海还没有商品房一词。想要换居住环境，是靠在大街上或电线杆上贴张纸，写上自己的要求，互相换房子住的。我家住在虹口区的石库门里，爸妈是普通工人，都忙着上班，家里也没有什么藏书。在小学6年级的暑假，我去街道办的图书馆里翻遍了那里所有的童话书和神话书，然后我觉得长大了，要看严肃一点的东西了。恰好那是在金庸、古龙、琼瑶艺术流行之前，班上的同学看外国名著，倒不是被老师逼的，风气如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15本，最流行的当然是《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巴黎圣母院》，可这些书名让那个年纪的我困惑。倒是这本《佳丽妹妹》，封面上的女孩笑容灿烂，简介说这里面讲了女孩的一段人生故事。嗯，初一的小朋友应该能看得懂吧。花了5块2毛钱买了这本书，我那时一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块钱。后来才知道，全班同学里就我买了这本。之后我每天钻进被窝里看书。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但翻开书我就把这些都忘了。故事好像发生在20世纪初，女主角佳丽是个漂亮姑娘，但是出身贫穷，来到大城市，先做女工，后来先后又做了2个富有的男人的情人，她的人生彻底改变。我那时候刚青春期，快乐单纯，喜欢跳舞，是文艺积极分子。和很多女孩子一样，我的理想是长大当老师，跟聊得来的男生也只会谈谈作业。我不懂批判家里，他第二个爱人是已婚的。相反，我只记得他们的感情真挚动人，

二个小时的前半段是书单来了啊，我们会介绍一些有质量的书单。最后一节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有声书导听，也就是说我们听听 FM 上有很多非常优质的有声书啊，但是呢我们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呢有责任啊，把其中的一些非常优秀的而且跟我们的话题相结合的图书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畅听啊更多新鲜的资讯新鲜的图书。刚才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位明星，很多人啊这个说哎呀这是谁呀，这个好有文艺气质啊，是不是我是铃铛说奚美娟，然后呢5155说马伊琍啊，还有一位我看看这是谁，张佳宁究竟他是谁呢啊，刚才5155答对了，没错，他就是马伊琍。马伊琍呢也是一个上海人， 是 是吧，就是您说那个电影爱情神话， 对， 他在里面也是演一位离异的妈妈啊，当然几位应该都是离异的啊，他们又重新聚在一起，然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是不太一样的，尽管可能只是聚焦这个应该说小众的一些人，但是呢写的是非常生活流的， 是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啊。那就恭喜一下5155吧，我没答错吧，应该5155是最先答对的哦，5155还有这位樱木花道说马伊琍问号对，您应该稍微肯定一点哈，就是马伊琍没错，恭喜一下5155吧。大家如果有关于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书籍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籍，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哎呀，大家说的真好，你看这位叫做秋风秋雨说了，哎呀，若非此刻更待何时啊，活在当下，好好的对待自己。还有这位8336说爱情的位置这本书非常的不错。还有认真说我少年时看过沸腾的群山，对我影响也非常的大啊。 他们说的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 对，所以我们的听众其实跨度还是非常大的，有的是学生，有的呢已经是退休了啊，但是呢我们欢迎各个年龄层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刚才5155还说吴越，不是啊，就是正确答案就是马伊琍啊，马伊琍也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其实，在明星当中有一些啊，在我们读书俱乐部都亮相过，比方说像蔡国庆啊，他也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像汪峰也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包括他自己写词什么的，也都是会像写书一样琢磨个几十遍，修改个几十遍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我们稍事休息，在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丰富的内容，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丰富的奖品啊，在第二时段我们再接着聊。 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春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大家呢可以打开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跟我们一起来聊天。那跟红九一起来主持节目的呢是今年亮相读书俱乐部的立新。立新你好。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又一次毫无意外的又重逢并且见面了 对，毫无意外的在第二时段跟朋友们一起见面了。 对， 立新呢在 我们可以评点一下大家的书吧，我 来评点一下评点一下， 你说呗，你说我听你的。 时光雕刻说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平凡的世界》。 这个《平凡的世界》跟那个红酒刚才提到的《活着》可以套看， 是可以套看， 对吧？对吧？ 对 吧？ 《 平凡的世界》，因为这个，如果你觉得那个书大部头嘛太长，没时间的话呢，你可以看另外一本微缩版的《平凡的世界》，就是这个同样是路遥写作的《人生》。 嗯。其实在头一年呢，他电视剧也挺火的，很多人在看完电视剧之后又重新的去看了一下这本书。 对对对， 这都算是经典书籍了哈。 对，张嘉宁是哪本书啊？不是，他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刚才在回答我们的问题，刚才不是有一位演员吗？马伊琍那个问题，还有人说江疏影呢，不是，是马伊琍哈。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有机会让红酒挨个把他们都请到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 樱木花道说了，跟你们俩说说啊，书是看的不少，没有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都没有看完的。你见过这样的吗？ 也有这样的，我也是，我也是。有的书呢，其实你就看到前言，和序也就差不多了。对，因为它太深奥了，就觉得看不下去了。这个非常正常，非常正常。 其实立新啊，就是我当时在看那个《百年孤独》的时候啊，说实话真是看不下去，我是努了好几次，然后终于就是那人名多的我基本上都根本记不住，你知道吗？他们的逻辑关系， 尤其他南美那种就是西语普语的那种文化背景的那种翻译， 他那个翻译相对起来是比较啰嗦的， 没错。 但是既然是影响这么大的书籍，后来还是硬着头皮把他们的人物关系画完了。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没有看明白，最后就看了个四五遍，逐渐呢还有点体会了哈。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是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当你真正读完了之后，啃完了之后，它的那种愉悦感产生的那种内啡肽是跟一般的这种刷短视频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多看一些经典的书籍啊。 但是很难得我们这些读书俱乐部的听友朋友们，他们还真的是有很多人看的就是啃的就是大部头。 8398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悲惨世界》。 对 啊， 这个是雨果的名著。 对，就是有很多人其实都把这本书是列为一个经典必读的一个书目。 这个和刚才哪位说到的那个毕飞宇吧，说到的那个约翰 克里 斯 多 夫可以套看， 也都可以一块看 啊。这是一套， 啊， 这是一套，这应该是一套。对 对 对, 对。 还有 啊，您说， 还有一位叫天马行空，他说了，四大名著啊，都值得反复来读一读。 是， 那《水浒》的100单八将非常有特色啊，这种侠义感， 让我非常的动容， 嗯， 对吧？这个四大名著不用说了，昨天说这个我的书单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说今年的话，我会把四大名著也重新再读一遍， 嗯， 这些公版书每年其实都会出新版的哈， 对对对，是， 二零二二，包括像八三八九都说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啊， 这应该是一个必读书目吧？上学的时候， 对， 是我们课外的必读书目。 现在好像是我上学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上 包可差劲，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必读书目。这个你是开放式的，你愿意读什么那是你的事情。 哦， 哎，对对对。谈不上什么是必须读，什么是必须不读，什么是爱读不读，什么是读了也白读，啊， 想读就读。 对，咱们的听众啊，可能他那个阅读年龄啊，阅读的时代啊，基本上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所以他们提到的那些书呢，有很多都属于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 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流行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 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差不多五六十年代吧就开始流行了。那么这个谁呢？这个牛氓其实流行的时间更早，影响更加的深远。但是呢，建议呢，这个牛氓呢，如果要阅读的话，建议大家重读啊。刚才有一位听众说他读过《爱情的位置》，对，《爱情的位置》和牛氓可以套看。 嗯 嗯， 刚才还有一位说特别喜欢看《红与黑》。就是这些书籍其实都可以套着看一看哈，就是这些书籍都非常的经典。天马行空说《红楼梦》中这些人物，宝玉、黛玉、王熙凤，哎呀，真的是耐人寻味，而且他的语言描述着实是太美了。《红楼梦》这本书还是我爸让我看的， 嗯 啊，因为当时我爸就经常跟我说好了哥，对吧？ 嗯， 痴心的父母古来多，是吧？孝顺的儿女谁见了？ 哦、 经常指着我鼻子说， 要用这来教育你的。 对对对， 啊， 说都是至理名言、 嗯。这个就是名著啊，优秀的文学作品啊，带给我们的不同的视角。 嗯， 就真的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红楼梦。你可以从饮食、美食、文化的角度去看红楼梦，同样是特别精彩。 嗯。必须得读书啊，即使说你从事各行各业，读书对你都有帮助。我们经常说很多企业家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很多这个写歌的人啊，他也非常喜欢读书。接下来呢，我们就送出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今天第三时段的第一道题目，猜猜他是谁啊，就是这是一位音乐人，他也非常喜欢读书啊，我们也让他说说他这个读书啊，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概念啊。这位歌手，这位音乐人的名字是什么呢？啊，如果您答对了，可以获得我们的七件套听听 FM 送出的福袋。 一个好的音乐人，在我看来，应该至少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如果有比较高的文学素养更好。当然，更多的是指的创作型的音乐人，也就是指的全能创作型的词曲兼备的这样的创作人。歌词在一首歌里，占的比重和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是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流行歌曲和摇滚乐发展到今天，很多时候歌词起到了一首歌的灵魂的作用。每一个听歌的人会从你的歌词里能感觉到，并且能够探究到你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是一首精彩的歌曲，它的表达方式、语句方式及用词的方式，这些表面的文学技巧，事实上对整首歌词影响很大。那么随之带来的所有文字背后带来的思想内涵和进而带给听者的震撼力和感动，从在这一点上，很大程度上有些时候一首歌是歌词带来的。歌词和旋律的配合也是一个 很讲究的一个创作部分。那么一个创作人，具备比较高的文学素养，我觉得是他能够奠定自己有比较好的创作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位音乐人的名字是谁嘞？啊，刚才有很多人都答了，像四八五六说是不是杨立新呢？啊，还有八三九八说小柯，等你长大说朴树啊。当然了，最先答对的应该还是夜深了啊，汪峰。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他也出现过，是对读书节目的一个祝福。那今天呢，他也讲了讲，读书在音乐创作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啊。恭喜夜深了获得了我们听听 FM 送出的福袋啊。大家呢还可以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啊。夜深了说，现在初中生都有必看的课外书籍名录，这些必看的课外书会在考题中出现。还是那句话， 对，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在现在的这个初中语文教学当中啊，我也听有的人说过，就是他是把这些名著呢，或者是所谓必看书必读书吧，当成一种考试的项目，或者是一种课本学习。也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水浒》吧，他按十回十回的考，就是让学生回家以后，你就把这个《水浒》的十回，我们都知道《水浒》里面分成什么临十回、五十回、鲁十回等等，不同的英雄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都有这个按照回目，有这么一个篇目，有这么一个单元。 对， 你就按这个单元来读，读完以后呢，那么回头呢就老师要考试。对，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个人看法啊，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这可以。但是我是说呢，最好不要混淆阅读和学习的这个界限。 嗯， 你学习就是学习，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必须掌握的知识。但是阅读呢，并不要求你什么样的知识你都得掌握。你不知道这个鲁智深用的兵器是禅杖，是快刀，还是匕首，还是长枪，这个并不重要。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这个反正我个人觉得，我们读书俱乐部可以，因为我们不是人家说那种学校教育的要求嘛，对吧？所以我们可以，那个不倾向于给大家提供必读书。 是， 你看刚才听众说到的自己读的书就是包罗万象的，什么书都有，印象深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对吧？ 是太多了，真的包罗万。你看这位时光雕刻，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道德经》啊。刚才还有人说全都能背下来呢，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因为大家，阅读的种类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出今天这一时段的第二道题目，会送出听听 FM 的七天畅听卡啊，这个可以畅听的，有声书的内容价值上万元，七天畅听卡，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回答我们这道题目。接下来我们还会放出一位演员对他影响最深的书究竟是哪一部，而且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演员呢，应该说现在非常的火啊，经常会演电影啊，演电视剧啊，他的那个摇头蹦迪的那个这个 GIF 图啊，经常在我们的微信上也出现。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大家知道他是谁吗？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出他的名字，您可以获得，如最先打出的可以获得听听 FM 的畅听卡。 读那本书那年我15岁，中考失败，连个中专技校都没考上，没考上以后就进不了工厂，就没有工作，我感觉特丢人。我妈妈倒觉得好啊，可下来一个劳动力了，那你就跟我一块儿卖烤地瓜吧。我们家在抚顺，兄弟姊妹9个，我是老幺。我3岁时父亲不在了，我妈妈不识字，一辈子靠在街上做小买卖养活我们。家里条件差，老太太对于教育的认知就是不要做睁眼瞎就好了。她的名字马兴娥3个字搁一块儿她认识，

就是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不太建议你读闲书的时代。 嗯， 这个武侠小说呢，就更是闲书了。如果说福尔摩斯呢，哎，你还能说得清楚，还说得过去，你还可以锻炼一下你的逻辑分析能力吗？对吧？ 嗯， 其实这也是瞎说。但是，那你拿这个来，这个 搪塞家长跟老师， 哎，对对对，武侠小说有什么可看的？打打杀杀，里面那些人物，你说他们，当然，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特殊年代的时候嘛， 嗯， 这个这些侠客，那有的在那个评价来说，就是差评的，封建统治者的鹰犬，这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施公案啊，对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跟施世伦这些人沆瀣一气呢？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你们都是鹰犬，对对对。然后后来那好，那我看一个不是鹰犬的吧，对。所以呢，我小的时候第一本武侠小说是《三侠五义》 啊，《三侠五义》啊。 但《三侠五义》里面不对，说那后来大家都跟着包大人走了吗？对，跟包大人走了也不能叫鹰犬，对吧？也是行侠仗义来做好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没有跟包大人走，始终跟这些人保持着距离，就是白玉堂。这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武侠人物。 嗯， 而且呢，当然我没有直接去请教过金庸先生。 嗯， 我觉得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面有白玉堂的影子。 嗯， 就是并没有真正的驯服的有自己的理想和情怀的价值体系的人。对对，武侠小说很容易就写着写着大家都在一起帮着皇帝打天下了，很容易就这样了， 就经常是这种结果。 对，连水浒到最后也一样的。对不对？对， 那后来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个金庸先生这些作品的话，你也看吗？ 我看，我但是我其实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名字我都忘了，就是《花无缺》是哪部里面的？ 小鱼儿啊， 小鱼儿，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就是 绝代双雕啊， 就是武侠小说里面，包括《三侠五义》，包括金庸的小说里面，其实写的很多是职场。是职场， 对对 对, 对，大家想方设法的来争取到自己在这个竞争当中的一个合适的安全的位置。 嗯， 对，那最后就是比武嘛，对吧？比武那今天来说比什么？比业绩嘛 ，KPI， 对， 收听率， 对对 对, 对， 点击率， 对对对对，嗯， 还有我们聊天室的热度啊， 好吧， 这个来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因为这时段还有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啊。一说了，立新老师很有批判精神。 哎呀，就别老师了，咱们都一样，咱们都是读者，都是读者。这个得怪红酒，他老是长老是短的。 好吧， 以后他再这样，我就管他叫红酒老师。 啊，小欣欣， 红老师，红酒老师。对， 8740说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还有《生活大百科》。 啊， 我这个桌边啊，常翻常看，就是我的生活百科学典。 对对对。 这种是实用类的书籍吧？ 对，实用类的，工具书， 工具书 这其实挺好的。嗯， 这个我家里还有个菜谱呢。 那应该啊， 是吧？ 对， 就有时候炒菜什么的， 百科全书嘛， 可以看看， 挺好，挺好。 这个一凡说，语文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影响时间最长，算术都不行。 嗯， 您那个什么语文课本是吧？ 语文课本，其实语文课本，我觉得还是这个挺有保留价值的。不同时代的语文课本，你就知道人家那个教育工作者编这个书的时候他的想法，什么样的课文加进去，什么样的课文撤出来，这个都是有学问的， 嗯， 都有他的道理。 那天正好我跟一个学者还有了一个争论哈。 嗯， 那学者就觉着语文不应该这么学。 嗯， 语文就应该读全文。人说以前你看这个上私塾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从头背到尾，哪有说只是摘出其中一个片段的来。我心想，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其实就在家看书就可以了，也不用学了就。 其实他可能对于过去古代的这个 教育方式， 啊，这个就是科举制度啊，包括小孩学生接受教育的这些内容呢，缺乏一个了解。他认为是背全文。 嗯， 其实呢，即使是那个年代的私塾老先生教四书五经，也不是全文都教的。 嗯， 对。 对，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些门门道道的哈。 嗯， 只是你没有完全的理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那在2022年 每天晚上的5点钟啊，傍晚的5点钟都是我们一起读书的时间，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度过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朋友们来聊天。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 FM95.4。同时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听听 FM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非常喜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啊。当然，如果您能说出来您的故事，那就更好了啊。如果您说的特好，那我们在最后一节再奉送出2张听听畅听卡啊，这可以收听价值万元的节目。嗯，其实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录音素材，可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不能一一放送完啊。看着大家聊天，同时呢我们一会儿让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些嘉宾他们都有什么想说的哈。等你长大说，谢谢主持人嘉晶啊，我是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读书俱乐部我非常的喜欢，谢谢大家。未来呢我们也会成立我们的群，也会成立我们的线上线下俱乐部。现在我们已经联系了好几家书店了，比方说像北京的幽默书店，像上海三联书店等等等等啊，我们都会在这些书店也会跟大家做节目，组织沙龙的，邀请嘉宾，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去。立新，今天其实我们还采访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石晨。 对，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个也是那个在年前采访到的，一位这个应该是，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这个侦探啊、推理文学啊这些东西呢，大家都首先要说到的是啊，这个柯南道尔啊，阿加莎克里斯蒂啊，什么什么钱德勒呀，这个日本的松本清张啊、森村诚一这些外国作家。但实际上呢，这近些年呢，我们国家的就是两种这个。就是我当年我说的当年被视为看闲书的这两种，可能在一些朋友看来是闲书的这种文学的这种门类或者群体开始渐渐的崛起了。 嗯， 一类呢就是侦探小说，就是中国的本土侦探小说；一类呢就是中国本土的科幻小说。 嗯， 科幻小说呢，可能大家受到的这个影响或者是感觉到的震撼要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确实处在一个这个科技科教兴国的这么一个时代，大家都特别重视这个。那么这个侦探推理文学呢，其实在旧中国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国时期呢，已经蔚为壮观了。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在那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确实一度呢认为这个侦探和推理文学呢，不太好，就是 没有大力推广。 对，没有大力推广啊。这个就是这个后来这时过境迁了嘛，我们又开始这个国内的出版界有大量的来引进国外的一些个侦探和惊险文学。就说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只是说呢给大家消遣和娱乐，它这里面也一样会折射出社会和人生这样的一些个经验或者是一些启示吧。 嗯， 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侦探的推理小说这个本土的作家，我采访到的这位石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算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算很年轻很年轻的，而且他呢这个很有意思，他还开了一家这个书店叫孤岛书店。 孤岛书店挺有名。 孤岛书店其实就是专门来经营这个侦探推理小说的这么一家书店，但是呢这个 又伤心了，是吧？ 跟这个对，跟复旦西旧书店的这个境遇是差不太多的。目前他还在继续在支撑，但是呢，他也觉得可能确实有点吃力了。啊，所以这个我就采访了他，然后我们要不要听听这个？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石先生这个录音。 好的， 好，嗯， 一位国内知名度比较高的，然后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这个青年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而且呢，这个多年以来呢，您对那个侦探推理文学也有些研究，而且呢，因为我关注您的那个微博呀，个人微博，我看到那个现在您这边手头还在经营一家书店，叫孤岛书店。等于是我要没理解错的话，就是依托这个书店呢，也可以这个扩大一下这个侦探推理文学的这个影响，聚拢更多的人气。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石先生，您就是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打算？不管是您个人创作呢，还是从这个书店的经营这些方面来讲， 那个新的一年里面，我想把我之前计划写的一个小说就是完成掉，因为我去年出版了一本叫侦探往事的小说，侦探小说，然后我计划是写三本的，就是组成一个民国三部曲嘛。那我现在手头正在写第二本，我希望明年的话可以把这三部曲都给完成掉。关于孤岛书店的经营方面，我是目前来说我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实体书经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亏损，就是从开业到现在，当然这也是在我的计划之内嘛，在2022年可能会把这个店先关掉，可能，然后的话我可能也会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有也有顾客啊或者网友建议啊，他说你把这个书店和其他形态结合起来，就光开书店的话肯定是支撑不下去的，那在这方面我可能会再做一些思考吧。 您刚才提到那个就是您准备要出版的这个民国题材的这种侦探推理文学，这倒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也知道上海这个地方啊，说实话真的在民国题材这块的创作啊，不管是哪一类型都是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富矿了。因为之前呢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拜读过那个石老师一些作品，这个觉得您过去呢更多的是比较更就是专注于像类似像这种偏重于本格这种风格的，然后这样一些迷局的这个设计，不知道您这个风格在这个未来的新著当中啊，当然这涉及到剧透了啊，这根据您情况，您要觉得这个剧透如果太那个太多的话啊，我说就是未来在您的新的这个创作里面是会有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还是说会结合一些其他方面的元素呢？ 我之前所写的本格推理啊，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新本格风格的。为什么选择民国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国内的侦探小说家有很多，非常多，光是侦探杂志就有好几种，但是呢这是不为大家所知的，大家现在只知道日系推理啊，我们都很熟悉甲贺三郎啊、江户川乱步啊、横沟正史这些日本，对吧？那时候的作家，但是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一些陈小青啊、孙了红啊、陆战安啊、赵条黄啊这些作家我是不熟悉的，所以我写这本民国这本民国侦探往事，我也是想让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创作。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上海人嘛，然后那个在创作民国侦探小说的时候，也可以加入了一些上海的方言，可以让它更加的真实感强一点，这个样。 好的，那我们就代表北京的听众和读者，就是两个愿望，一个呢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拜读到这个侦探往事这样一部新的作品，感受这个十里洋场的这个悬疑风吧。第二个愿望呢，虽然说因为今天您告诉我这事儿，其实我也挺遗憾的，因为一直想到上海去打卡一下孤岛书店，看来可能今年可能会有一点问题，没关系，这个也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能够就是在孤岛书店里代表我们北京的听众和读者采访到石老师，谢谢您。 好好，谢谢张老师， 感谢石老师，那再联系。 立新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哈，今天的两位采访者呢稍稍的有一点点小伤感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跟书店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而且刚才的这位呢还非常有才华，他也在写书， 是 未来呢我们也会 有这样的嘉宾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方面的话题。我们这样，我们也看看大家发来的对他们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刚才已经有一位说了一个关于悬疑推理的书了， 对 吧？ 有一位听众，他说呢，他 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他推荐这个也是一位上海作家纳多的作品，叫《十九年间谋杀小序》。这个书呢，说实话我没有看过，但是呢，我在那个音频网站上我听过一点儿，没有听完啊，因为我的那个就是花钱那个用户啊到期了啊，他不让我听了啊， 续不起费了。 我去补上补上。 你就把那个畅听卡是吧？ 对，但是是这样的，它可能是有一定的针对性。这部书为什么大家喜欢呢？其实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不是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写的太好。他是发生在一个大学生，我一说啊，这个我们就不再做太具体的描述了。我相信熟悉这个事件的人应该知道他的背景。大学的一个宿舍里面，几个同学之间发生的种种，最后成为了一起投毒案件。 啊。 这个具体不说了啊，不说了，不说了， 不说了。 对对对，这个，其实呢，纳多呢还有另外一部作品，我也推荐给大家，叫《骑士的献祭》。 嗯， 《骑士的献祭》，他的作品呢，其实都是，至少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让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或者你读者在看书，有点那个难以释怀，很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不值得。就是这个人本身是个好人，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很像那个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嫌疑人 X 的现身》里面的那个食神，就是本来你是个好人，结果你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越是这种情况下，越有红酒在节目一开始的那种想要出去大哭一场的那种冲动。对， 对他内心的话会有强烈的这种反差。 嗯， 来看看这位7373，他说了，他说谈谈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吧。啊，我说的可不是一本，说小时候听广播的时候听过穆斯林的葬礼，后来买了书啊，重复看了一遍。这本书也是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啊， 是的， 获答的一本书， 是 也拍成了这个影视作品。另外呢，我觉得《哈利波特》是很棒、很感人的故事。 嗯。 哎，我在去年的时候还采访到了这个《哈利波特》的，策划者， 嗯 啊，就是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聂振宁 啊， 就是他们当时在引进这套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它能这么的火，是吧？一个J.K. 罗琳写给孩子的这样一个童话故事，为什么在全世界能够这畅销几千万、上亿册，甚至它产生的价值这么高？ 对，我想可能社长有点谦虚了，因为在中国引进《哈利波特》的时候，这个系列已经开始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引起了读者的强烈的反响。 嗯，也卖得不错了。 对 对 对对对。 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外的故事。 对，我估计中国的出版社呢，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呢才想办法、想方设法的把这部书呢就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为什么说想方设法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著作权保护这个领域啊，你像包括英国呀这些国家，他们都是，法律法规都是非常严格和健全的。 嗯， 我们国家也是，对，但是我们国家相比要稍微晚一点，建立这个法律的这个过程要稍微晚一点，但是也很严格。所以呢，你像这个《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啊，就是说，它到现在为止，它都是有专门的那个机构来管理这个罗琳的这些作品的所有的这些跟他有关的这些什么 IP 啊，这些个概念啊，或者是这些个带点商标性质的这种有一定商业盈利的这个色彩的这样一些东西，包括他的配乐都一样。就是你看，我们看到这些他的这些作品当中，现在来说啊，包括那些画面什么视频，你看几乎没有见过 电影， 对，有人用过的 有人拿过来说我稍微剪一段我就拿过来用，这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他会告你的。 对对对对对，这就属于是版权上的这种保护的这种行为。 对 对， 这做的非常的严谨啊。 哎，我是不是说跑题了？ 没跑题。这哈利波特嘛，是很棒很感人的故事。哈利波特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啊。 是。 我也很喜欢。说三体也很恢宏啊，这个雨果奖的获奖者。 嗯。 到至今也没人能拍出来。 嗯。 我其实在5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看片会。你知道吗？之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狗血的故事 啊， 就是《三体》不是要拍了吗？要拍了吗？后来拍出来之后，在试看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产生了很多的争议啊，反正也就没再放。哎，有一个网友他做了一个概念，就一颗水滴来讲《三体》的宇宙的概念，我就去参加了那个沙龙。 嗯， 啊，这个刘慈欣也去了。 嗯， 当时还有一个导演叫郭帆。那时候他还没有拍出这个《流浪地球》呢，当时呢，他就作为一个科幻迷过去了 啊， 说自己研究什么天体物理。当时我还想，拍《同桌》你的导演怎么开始拍科幻了呢？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流浪地球》就火了。当时其实就有很多《三体》的迷，他们就是想方设法把《三体》用视频的方式给解构出来，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啊，我们拭目以待吧。感谢七三七三啊。 嗯。 这样吧，就是刚才这两位，我觉得说的都挺好的。 真是。 一个是无忧无虑，另外一个是七三七三啊。我们也送这两位朋友，听听 FM 的7天畅听卡，可以在里面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书啊，非常的精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大家依然可以跟我们互动，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接下来我们采访的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大夫，他是朝阳医院啊这个整形科的主任。大家说，大夫过来讲的是关于医学方面的书吗？或者健康方面的书吗？恰恰不是。他其实给我们推荐的是《曾国藩传》。 好， 我们来听听啊，他为什么会推荐《曾国藩》？我们一起来听听范巨峰。 思想啊，其实呢是非常值得研究，尤其在当下，他的很多思想呢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的指导意义。我们知道啊，中国几千年来从孔子时代开始起呢，就是一个儒家思想占了一个主导地位。 嗯， 那么这个儒家思想呢，在这个孔子呢是传给了这个有72贤人3000弟子啊，那么孔子呢之后呢就传到谁传的比较继承的比较好呢？是曾子。其实呢，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呢，很早就去世了。 去世了， 就是那个叫颜回。 嗯。 那么孔子说呢，颜回死了，那就没有人懂我了。这个曾子呢，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傻乎乎的，有点实心眼儿。这个曾子刚好还就是曾国藩的祖先。 这个是有考证的 啊？对，确实如此。曾子是曾国藩的祖先。那么其实曾国藩这个人也是一个不是很睿，应该说他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对， 他考这个同事啊，我们中国古代讲叫同事、乡试、这个殿试、这个会试啊，会试、殿试，那么几个试。同事考什么？考秀才。曾国藩考了几次呢？考了7次才考中。他的几个弟弟呢，在考举人的时候呢，也是老考不中，所以这个曾国藩的资质不是很好啊，是个中等资质。那么这个曾子呢，也跟曾国藩一样，他老祖宗就这么一个人。但曾子这个人特别实在，孔子的思想真正的是被传下来被继承的就是曾子。曾子呢又传给谁呢？传给孔子的孙子叫子思。那么子思呢又把这些思想呢传给孟子。那么但是在孟子之后呢，整个这个儒家思想就是被淹没在了各种这个叫百家争鸣嘛，淹没在百家的思想当中去，并没有说站到一个什么主导地位。那是在战国时代。孔子为什么那么出名呢？是因为孔子是开了私塾之先河。那么以前呢，我们的教育呢是被垄断的，有钱人贵族才能去接受教育，而这个老百姓接受不了教育。孔子是开了私塾之先河，所以是被尊为这个儒家的这个创始人。那么孟子呢也是一个集大成者。再往后就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唐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教盛行，所以当时呢包括科举考试啊，他考的 也都不是孔孟，考的什么呢？考的诗歌。那么到了宋朝以后呢，这个叫周敦颐啊，周敦颐再带出了程颐、程颢两兄弟，那这俩是周敦颐的学生。那么之后呢，又是这个朱熹和陆九渊。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就是把这个儒家思想进行了一个推动和复兴。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儒家思想才再次兴旺起来。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呢，又出现了我们说王守仁、王阳明。那么与王阳明同时代的呢，还有几个，王阳明只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并不是说这个心学就王阳明一个人。王阳明呢，他就是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叫陆王学说，他就把这个心学进行了这个创造，还有这个发挥，还有壮大。那么其实在这个朱熹呢，他当时把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就是四书啊，其实是朱熹当时校定的。 对， 那么朱熹校定完了以后呢，就作为了这个宋明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了，宋明清科举考试指定教材。那么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先捋一下这个儒家的脉络，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曾国藩，因为曾国藩就是在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当中啊， 熏陶当中 熏陶出来的，熏陶出来的，所以他的思想是个彻彻底底的儒家思想。那么也有人曾经说，曾国藩的思想呢，实际上是受了王阳明的影响。我把《传习录》大概读了有三四遍，那么这就是原汁原味的没有经过加工的书。那么后来我得出来结论呢，实际上曾国藩的思想与王阳明没多大关系，他的思想继承的是朱熹的一套思想，理学与心学没有太大关系。整个在曾国藩的家书当中，我就没有见到，因为我把曾国藩家书已经读了很多很多遍了啊， 是 没有提到王阳明三个字，也没有提到心学三个字。这个曾国藩最崇拜的古文是谁呢？是韩愈，还有这个王安石。曾国藩本人其实不能算是儒学大师，如果说非要拿曾国藩作为儒学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算不上啊。有人说他是，但我认为他不是。曾国藩如果说非要在这个文学界、史学界或者儒家上给他找一个位置的话呢，是什么呢？他是桐城派的一个代表人物，这倒是真的。桐城派是安徽的，那么但是呢，这个曾国藩倒不是安徽人，可是他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桐城派是干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隋唐以后呢，流行什么呢？流行叫骈文。骈文就是对仗很工整，写出来很华丽。那包括什么呀？实际上我们讲到的八股文，最近我还真认真的看了看八股文。其实八股文这个你不能说八股文完全不好。其实八股文里边呢，它有八个股。那么其实呢，里边要讲呢，要开篇怎么开篇，然后呢中间怎么承接，然后呢展开怎么展开，其中还需要有对仗工整的这个字句。其实对我们的文章书写来讲，我觉得八股文为什么古人的文章都写得那么好，我觉得挺好的。它有一个尺子， 它这尺子很规矩， 很规矩。所以我们说把八股文就一律的就说八股文不好，我个人不怎么太赞同。我后来我看八股文的那个范文也好，八股文的写法也好，我个人觉得能写出来好文章。所以古人的文章那么好，包括曾国藩的文章也非常好。他的文章呢，实际上学了谁呢？学了韩愈和这个王安石。他主张的什么呢？就是不要那么多的骈句，恢复隋唐以前的这些文章。他主张的是这个观点，所以他的文章呢是比较朴实的，曾国藩的文章。因为这些大家呢，有很多人都研究过，有很多人都有关他的研究的一些见解。 对， 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也是先把这些见解要读一读，就他们的批注读一读，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去读那个原文。 原文， 不然的话呢，最后我们就有失偏颇。 刚才呢是范居峰啊，来自长医院整形科的主任，他也是非常喜欢读书，经常呢跟我们读书俱乐部也会推荐一些书。曾国藩这个书呢，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呢也有播讲啊，播讲者是王军啊，因为他是清代名臣嘛，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在听听 FM 你可以搜索一下曾国藩啊，一共有127期啊，也是声音的盛宴了哈。就像斯坦福桥的味道说，曾国藩的清廉确实要后人学习一下。 一也说了，现代人要向曾国藩学习敬业与清廉等等等等，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李欣老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采访也没有放出来， 是 没有关系，因为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更多的嘉宾也会走入到直播间，而且呢在1月5号的时候，立新老师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啊。 是， 你要不要做个预告啊？ 1月5号呢，我是打算这样的，因为大家这两年呢其实过得都不太容易，理由原因你懂的，所以呢我在想要不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又是怎么样享受或者对抗或者与之共处的这么一本书，就是怎么来和孤独来共处。孤独啊这个有时候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情，哎，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当然了，以及海明威的作品，你喜欢哪一部也可以在1月5号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1月5号的时候，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会继续跟朋友们读书，同时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更为有趣的话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